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诶，一下子出现三个目标。 就在他的精神力逐渐接近星斗大森林中心那片小湖的时候，唐三一下子就发现了三股强大的气息。他疑惑地朝星斗大森林中心的方向看去，同时蓝银领域也收束了起来，只朝着那个方向探测而去。伴随着探测的详细，唐三脸上逐渐流露出愤怒的神色，拳头也逐渐攥紧。 鸠占鹊巢，大明二明不在了，竟然连他们的地盘都被其他魂兽侵占了。 唐三这次本来就打算是要去祭拜一下大明和二明的，虽然两大神兽的尸体并不在这里，但这里毕竟是他们生活了十万年的地方，来到了星斗大森林，他又怎能不去一趟呢？在临出来之前，小五也特别叮嘱过他，一定要去看看那片澄净的小湖。一般来说是不会有什么魂兽赶到那中心地带去的，但如果遇到了，就驱赶掉。在小五心中，始终不愿意相信大明和二明已经死了，这片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更是要帮他们保留着。 小五是期待着有一天，大明和二明也能像他那样出现奇迹，重返人间。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但却是小五的心灵寄托。不论是为了大明和二明，还是为了小五，我都不允许有任何魂兽来亵渎那片领地。 腾身而起，飞行速度瞬间增加，唐三直接将自己的速度提升到极限，蓝银领域全开，甚至毫不隐藏自己的气息，直奔星斗大森林中心位置飞去。半个时辰后，唐三那如同烟雾一般的身影终于来到了这片星斗大森林中的最深处。那三头魂兽显然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，但是这三个家伙却如同之前唐三遇到过的暗魔邪神虎一样，并没有退避的意思，更没有逃跑，而是聚集在一起等待着唐三的到来。嗖的一声，唐三从天而降，前方是那澄净的小湖，这里的环境依然是那么美，湖面上荡漾着一层淡淡的薄雾，此时尚是清晨，空气分外清新，此地的湿度更是令人感到十分舒服。但唐三没有欣赏景色的心思，他的目光直接就锁定在了此行的目标身上，那是三头一模一样的魔兽，正冷冷地匍匐在湖边看着唐三。虽然之前他的蓝银领域已经有所探测，但看到这三头魂兽本体，唐三还是不禁有些惊讶。这一次他并没有遇到像暗魔邪神虎那种特殊的魂兽，而是遇到了三只在任何魂兽森林中都很容易见到的魂兽千钧蚁。三只千钧蚁的身长都在3米左右，单看体积的话，就算他们三个加起来也比暗魔邪神虎的威势差太多，甚至还不如拥有8根巨大猪毛的50000年人面魔蛛皇。这三只千钧蚁的身体上各自覆盖着一层暗金色的甲壳，各有6条粗壮有力的断腿。此时面对唐三，他们都已经站了起来，头顶上也各有6只眼睛，2大4小，释放着幽绿色的光芒。这些都是千钧蚁的特性。唐三以前见过不少这种魂兽，也听大师详细介绍过这种很普遍存在的魂兽，但是他却从未见过这么大个的千钧蚁。 千钧蚁是一种生命力十分顽强的魂兽，身体防御能力出众，抗击打能力也极强，而且力量奇大无比，有着远超自己身体重量的力量。这就是千钧蚁的全部特性了。作为一种魂兽，它们自身却并没有什么魂技，在任何魂兽森林中，他们经常会成为其他魂兽的食物。他们的防御虽然不错，但终究是有限的，又缺乏攻击手段。虽然力量不错，但也很难发挥出来。当然，也有不少魂兽对千钧蚁不屑一顾，毕竟破掉他们的防御再吃他们，实在是有些累。正因为生命力顽强，这种魂兽才会数量众多的存在于魂兽森林之中。 当初大师给唐三介绍千钧蚁的时候，唐三还笑言这种魂兽的特性与自己武魂蓝银草有些相似，数量众多，实力不足，倒像是一种废物魂兽。可是眼前这三只千钧蚁却没有带给唐三任何废物的感觉，先前唐三看到的都是与他们普通千钧蚁一样的地方，他们不同于普通千钧蚁的地方才是令唐三关注的。一般来说，十年修为的千钧蚁身体大约在三寸左右，只有嘴部有一对剑齿能够咬断坚硬的东西，百年修为体长也不会超过六寸，到了千年修为才有长到一尺的可能，这已经是很少见的千钧蚁了。只是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强大的保命手段，而且自身族群之中也经常会出现相互残杀的情况。反正唐三也进入过不少魂兽森林，尤其是来过这片星斗大森林多次，每次都能见到不少千钧蚁，却从未引起过唐三的注意，也从未见过体长超过一尺的千钧蚁。根据大师的判断，如果千钧蚁修为能够达到万年，恐怕体长也就是长到两尺左右，三万年修为才可能超过一米。大师也仔细研究过这魂兽，在他所知道的千钧蚁中，最大的一只也是身长一米左右，修为在三万多年。而那只三万多年的千钧蚁，就是因为力量的特性，成为了力之一族族长泰坦的第八魂环。大师是一次与他无意的聊天中得知的，泰坦的形容是自己猎杀了一只千钧蚁王，这个魂环令他力量大增，三万年修为才能长到一米身长，而此时唐三眼前出现的三只千钧蚁的体长都超过了3米。 这三只千钧蚁都是千钧蚁王级别的，不，应该说是千钧蚁皇才对，他们的修为恐怕达到了9万年左右，距离突破最后的界限，进入到10万年级别已不远了。千钧蚁想要修炼到这种程度，付出的努力绝对要比暗魔邪神虎修炼到9万年还要多。毕竟暗魔邪神虎修炼到一定程度就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了，而千钧蚁却不一定啊。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遇到了如此奇怪的三只魂兽？ 同时面对三头9万年魂兽，唐三并不担心。但他吃惊的是面对魂兽的种类，而且这三只千钧蚁皇的身体都有所变异，在他们背上各自有一对硕大的透明翅膀，显然是能够飞行的，而且那两根剑齿格外突出，同时还各有两只粗壮的前肢，前肢的样子有点类似于蝎子的大螯，但又不完全一样，更像是三根尖刺凝聚在一起的样子，左右两侧挥动，上面除了暗金色光芒之外，还有着一层特殊的绿色。唐三手提海神三叉戟，冷冷地看着他们。 谁允许你们侵占了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的领地？就算千钧蚁再低级，修炼到蚁皇的级别，智慧也会提升到一定程度。 唐三的猜测没错，这三只千钧蚁皇能够修炼到今天这种地步是极不容易的。他们本身是三兄弟，在千钧蚁族群中都是强大的兵蚁。在一次与另外一个族群千钧蚁战斗的时候，三兄弟表现出色，受到了蚁后的赏识，成为了兵蚁首领。之后南征北战，纵横于星斗大森林中，不知道多少次险死还生，才逐渐成长起来。伴随着他们实力的强大，渐渐受到蚁后的忌惮，决定将他们除去。这也是千钧蚁很难变得强大的重要原因。族群中，蚁后是发号施令，并且负责传宗接代的。但是蚁后本身并没有任何攻击能力，只能孕育后代。一旦出现了不受他控制的兵蚁，就有可能出现问题。因此，蚁后是从来不允许有强大兵蚁出现的。一旦兵蚁的修为达到千年时，立刻就会遭受到蚁后派遣的其他兵蚁攻击而被彻底毁灭。但是这兵蚁三兄弟却是幸运的，他们因为战斗骁勇，自身力量强大而受到兵蚁们的拥戴。当蚁后命令其他兵蚁向他们发动攻击的时候，被其他兵蚁事先通知，三兄弟得以逃之夭夭。他们原本对蚁后忠心耿耿，竟然遭遇到了如此待遇，修为达到千年，已经有了一定智慧的他们自然大为愤怒，因此他们并未远离，利用对族群的熟悉， 在一次族群与另外一千钧蚁战斗的时候，悄悄地摸入了蚁后的巢穴，将蚁后杀死，并且三兄弟吃掉了蚁后的尸体，逃之夭夭。等他们逃出了原本族群的领地范围后，突然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变大了许多，力量也变得更加强大了。吃掉蚁后的身体令他们修为大增，这一发现顿时令冰蚁三兄弟有了想法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他们就到处寻觅其他千钧蚁的巢穴，寻找机会秘密潜入，击杀其蚁后并将其吞噬，利用蚁后的营养来滋养各自的身体，快速成长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还曾多次遇险，有几次都险些死在反击的冰蚁群中，但随着实力不断增加，突破了万年级别后产生了第一次变异，他们就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。有的时候甚至是正面攻入蚁穴去猎杀蚁后。渐渐的，这三兄弟在整个星斗大森林中成了所有千钧蚁的公敌，但奈何他们的实力越来越强大，也越来越狡猾，普通千钧蚁又能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？只能将自己的族群的蚁后藏得更加隐秘。随着实力的增长，千钧蚁皇三兄弟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了。眼前这片小湖不只是星斗大森林的中心位置，同时也是灵气最足、最适合于魂兽修炼的地方。他们自认为实力不俗，就觊觎上了这里。可惜他们还是自视太高，在一次偷袭中，他们同时面对了泰坦巨猿与天青牛蟒的反击，打得三兄弟落荒而逃。凭借着强悍的防御力和飞行能力，才得以逃出升天。但他们也一直被大明和二明赶出了星斗大森林，再也不敢踏入一步，就像暗魔邪神虎一样。当大明和二明献祭给唐三之后，他们感觉不到两大森林之王的气息，就悄悄地摸了回来。只是他们的胆子比暗魔邪神虎还要大上几分，直接来到了大明和二明修炼的地方，发现果然没有两大神兽的踪迹后，这千钧蚁皇三兄弟立刻毫不客气地霸占了这里。以他们三个九万年的修为，又是兄弟同心，自认为在星斗大森林中再无敌手，甚至以新的森林之王自称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